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证明己方学员确实都是身受重伤，第二天史莱克学院宣布放弃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给战队队员们充分的休息时间，史莱克学院的不败金身也就这么被打破了。这两天抽到他们的对手分别是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雷霆学院觉得自己有些幸运，神风学院的队长风啸天却是一心苦闷了。风啸天没有真正的战胜唐三，他这抱得美人归的梦想也只能暂时搁置了。预选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史莱克学院复出之后实力没有像一些观众们判断的那样降低，而是继续高奏凯歌。很快预选赛就接近了尾声，目前预选赛排名靠前的几支队伍分别是雷霆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神风学院。神风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赤火学院。史莱克学院26战24胜，赤火学院26战23胜，天水学院26战23胜，象甲学院26战21胜。虽然比赛还差最后一轮结束，但出现的队伍已经确定，依次是雷霆、神风、史莱克、赤火和天水学院。最后一轮预选赛排名前五的队伍中，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面对的对手都不强，胜利毋庸置疑。而史莱克学院却在遭遇了赤火学院后再次碰到了难缠的对手，与天水学院争夺最后一战的胜负。虽然双方的比赛无关出线，但却关系到双方在预选赛的排名，史莱克学院胜了才能保住他们第三的位置。而这一战无疑是重中之重，自然被安排在了中心主擂台进行。每天的比赛都是14场分三轮进行，由于今天的比赛已经无关出线，又是最后一轮了，已经被淘汰的学院自然无心恋战，前面两轮比赛很快就结束了。休息区内，五大元素学院、史莱克学院以及作为陪衬的另外四个学院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出场。唐三和戴沐白结伴站在己方队伍的最前面，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回想起这次预选赛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其实也只有象甲学院、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其他的比赛都不费劲儿。今天是预选赛最后一场，虽然没有获得预选赛的冠军令唐三略微有些失落，但他早已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一场全陆地高级魂师精英学院大赛最后的总冠军留给史莱克学院。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无关痛痒，但唐三和戴沐白却都没有放弃的意思，只有在不断的与强者较量中才能提升自己的实力。史莱克学院本场初赛的队员分别是戴沐白、唐三、小舞、泰隆、黄远、精灵和绛珠。距离最后一轮比赛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一道奇长的身影鬼鬼祟祟地过来，他的目光先是在小舞、宁荣荣和朱竹清三个女生身上掠过，最后才落在唐三身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神风学院战队队长风啸天。 唐兄弟，今天是最后一轮比赛了，你们要加油啊。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自从我们战胜了赤火学院，几乎每场比赛你都来给我们加油，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小舞妹妹，不要这样嘛。怎么说，哥哥也是来给你们加油的呀。 哎，谁是你妹妹？别套近乎。 小舞。我们会尽力而为的。如果风学长希望能在总决赛中碰到我们，那在之后的比赛中，你们可以不要输。那样的话，我们肯定会遇到的。 这么说，你们史莱克学院的目标是冠军了？ 难道你们神风学院不是吗？ 当然不是，冠军我们从来都没指望过，谁赢得了武魂殿那些变态？ 代表武魂殿出战的那些队员很强？ 具体我也说不好，反正我们想要碰到的话， 就先祈祷最好不要碰到他们才好。比赛要开始了，我就先走了。 看着风啸天快速离去的背影，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了几分特殊的光彩。 这个风啸天一定知道些什么，但他却不肯说。 神风学院已经很强了，在这届比赛中，他们除了没有碰到我们之外，还战胜了排名第一的雷霆学院。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曾经败给排名第四的赤火学院，神风的战绩将会是全胜。这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实力是所有参赛队伍中最强的，但肯定要比赤火学院、象甲学院更难对付。像他们这样的队伍竟然没有任何获胜的信念，看来我们在总决赛的对手恐怕很难对付。 两人对视一眼，脸上都多了几分凝重。如果是同龄人之间的战斗，史莱克七怪可以说不惧任何人，但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年龄上限却是25岁，天才虽少，但绝对不会没有。武魂殿是什么地方？那是所有魂师的圣地，能够代表整个武魂殿出战的人，实力又怎么会差呢？在史莱克学院众人思考着他们未来要面对的对手有多么强大时，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有一群妙龄少女正在注视着他们。 哇，大姐，你看，史莱克学院那个戴沐白好有型啊！听说他的绰号叫邪眸白虎，衍生双瞳。 说话的是一个鹅蛋脸的少女，20岁出头的样子，像是七名正式队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满脸稚气，身材娇小，一头墨绿色的短发看上去十分精神。这群少女全部身穿蓝色队服，正是史莱克学院即将面对的对手天水学院。五大元素学院招生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象甲学院招生的标准，首先体重要超过300斤，其次才是对武魂的要求。其他四个学院都要求以武魂的特性为主，像赤火学院就要求报名学员必须有火属性的武魂，天水学院自然是水属性了。在五大元素学院中，天水学院的报考要求是最为苛刻的，因为除了水属性武魂之外，他们还有额外的几个要求。第一，只收女学员。第二，非美女不收。但是他们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天水学院在五大元素学院中是唯一向平民开放的，这一点与史莱克学院一样。 丫头，你什么时候变成花痴了？这样下去，待会儿你岂不是要放水啊？ 好了，你们别闹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史莱克学院很难对付，从预选赛到现在他们一场也没输过，赤火学院和象甲学院先后败在他们手上，绝不是巧合，想要战胜他们并不容易。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出线，但如果今天输给他们，之后总决赛再遇到，气势上就落了下风。所以今日之战，大家务必全力以赴。 和之前的两个女孩子相比，这个女孩子的声音要沉稳得多，她一说话，其他六个女孩子的表情明显收敛许多，看着她的目光也带着几分尊敬。此女身高在1.65米左右，身材非常匀称，一头水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白皙的面庞点缀着精致的五官，乍一看似乎并不是特别惊艳，但仔细看时却能不断发现她的美，那是一种朦胧的美感。她就是天水学院战队的队长，也是战队的大姐水冰儿。天水学院战队的队员们大小排位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按照实力。终于等到参加最后一轮比赛的战队入场，当五大元素学院加上史莱克学院同时入场时，整个天斗大斗魂场完全沸腾了。今天是预选赛的最后一天，为了观看五大元素学院与史莱克学院同场竞技的盛况，今天的门票价格比以往要高了数倍，尽管如此依旧是一票难求。史莱克学院战队与天水学院战队分别从中心主擂台的两侧登上了擂台，或许是因为上次史莱克学院与苍辉学院一战中，那位贵宾席的解说员出了大丑， 在接下来的这些比赛中，他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本届预选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 这一轮将有十个战队同时进行比赛。现在出现在中心主擂台的就是今天最受大家期待的一场比赛，比赛双方分别是史莱克学院战队和天水学院战队，这两支战队都已经确定会从预选赛中出现， 一方是今年的黑马，一方则是老牌强队，究竟谁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登上中心主擂台，当水冰儿看到史莱克学院最后的出场阵容时，眉头不禁皱了皱，和赤火学院的火舞一样，他心中也同样升起了一股怒气。史莱克学院曾经出场过的另外两名40级以上的魂师并没有出现在这场战斗中， 他们究竟是小看我们天水学院，还是认为这样的阵容就足够对付我们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